笑着痛，你却看不懂，因为我天生幽默，不挣脱也是种轻松，一个人被车不撞，去永远的途中却走到有始无终，再努力也没有用，越想爱你越失控，忘不了说彩虹，遍体鳞伤的我还追到我最后，哦哦，你是我最多最美的伤口，悲伤到洒脱，快乐的苦涩。